好，又嚟到呢个法律短评呢个节目啦。咁依然系唱下独角戏算啦，因为大家都要去呢、这个即系饮啊，系咪占中啦？直情系占中啦。咁David 啊嗰啲咁去咗啦。咁我都有去早两日。不过即系最 relevant 嘅就讲嗰、那个 habeas corpus 呢样嘢，即系黄之锋攞嗰个叫人身保护令。咁佢拉丁文嚟嘅，佢嘅意思即系 you have the body 咁，冇咩 body 咧咁样。咁其实就指咧，即系一个法庭嘅令，咁啊好耐噶啦，16几年，即系有英文开始，佢已经有呢个咁嘅一个法庭嘅 order。咁before 我哋有咩 Bill of Rights 啊嗰啲咧，即系英国宪法里边一啲人权嘅，当然嗰阵时亦都冇呢个我哋而家啲人权公约啊咁样。Denning 咧，Lord Denning 曾经形容呢、这个habeas corpus 咧，其实直情系强过一个人权公约咁话嘅，咁啊，当然唔能够比咁比嘅，不过即系可见佢喺即系比较旧嘅时代，佢嗰个保护人嗰个人权嗰个重要性。佢个 order 系咩嚟嘅？其实就系有一个 order 咧，就系要嗰个任何人啦，你 hold 住一个人，咁咧你就要将嗰个人咧即刻交嚟俾法庭，由法庭去决定，即系咧。佢个自由，咁即系话咧，由个法庭决定你系咪有权hold 住个人咁样。咁喺历史里边，大家一定记得边一个人系曾经靠个 habeas corpus 获得自由，系同我哋好有关系嘅啊。呢位就孙逸仙先生嘅国父孙中山喺伦敦蒙难嘅时候咧，咁佢个朋友好似一个教授定一个牧，即系教授啦嘛，就同佢伦敦大学教授同佢申请呢、这个。人身保护令，咁因为当时入咗去中国大使馆，就俾清朝满清政府咧就扣押咗。嗱，咁你睇到佢个用途系点啊？曾经亦都有即系呢个废除黑奴嘅时候咧，咁曾即系废除奴隶制嘅时候咧，咁啊曾经系亦都系有啲人系用 habeas corpus 申请啊，将个奴隶拎去法庭嗰度，等个法庭放咗佢咁。佢原意就系即系皇帝嘅命令嚟嘅，即系佢嗰个历史缘起就系将啲贵族有时 hold 住啲人啊，或者钱银嘅嘢，咁总之啦，唔知佢嗰啲咁嘢咧，就由佢拎佢啊法皇帝个法庭由法庭决定所有嘢咁样，咁个缘起系咁，咁啊整下嚟嘅讲法咧就系有呢啲用途啦，系嘛？即系我哋想讲系救翻一个人咁申请呢个咧单方面申请得噶，亦都唔使嗰个人系朋友就得噶啦，申请朋友咁啊可以向个法官申请嘅啫，高一啲嘅 court 啦通常就系 high court 啦，咁啊申请，咁咧就所以就算你俾下一级嘅法庭去 detain 咗咧，都可以向高等法院申请，都系。你我哋都听过咧，咩嗰啲 judicial review 啊，嗰啲咁好多时系同时可以用嘅。比如你认为个政府滥用权力咁申请 judicial review 都得。咁变咗即发展落嚟，其实用咗其他用途嘅。最有用一个用途咧就系嗰啲被入境机构扣押咗嘅人你当佢菲佣啊，或者唔系一定菲佣，即系非法入境者啊咁。有啲就话自己系难民咧。有啲咧就话唔系，我即系有权留低嘅咩？嗰啲文件未清楚啊，咁样咁，但系个危险咧就往往系个入境嘅机构就将佢 deport 咗，即系赶走咗噶啦。咁啊赶走咗，乜都冇啦，系嘛？咁所以咧就其他人无论啲人权团体好或者个朋友好啦，可以向法庭申请人身保护令，拎个法庭由法庭坐落咁样。我就见过一个案例咧，even 系咁嘅，即系佢其实冇 ground 留低噶啦，即系好似啲菲佣佢已经冇咗 contract 就嚟要走啦，咁但系佢仲喺度，即系仲有段时间啦，可以过埋圣诞咁啦。咁可能惊佢唔走啦，咁入境处就 detain 咗佢，就话喂佢反正都要走啦咁样。咁但系个法庭话佢可能喺度过埋个自由嘅圣诞都系重要噶，咁于是就俾咗呢个人身保护令，等佢可以出翻嚟过圣诞啊咁样。咁你可见有啲咁嘅用途，即系保护啲。入境者啊，非法入境者啊，避险啊，即系政治避难啊，嗰啲咁嘅人啦，咁咧呢个 habeas corpus 都用咗着啦。当然佢嗰啲情况，即系入境处咧，亦都好多时系用judicial review 呢样嘢咁但系睇你中意用嘅啫。呢样嘢个好处系够快， 咁啊，基本上个法庭系可以即刻开庭，咁啊可以向个官喺个屋企申请都得嘅。咁咧，好啦，黄之锋个 case 就系咁啦。咁其实佢系 under 一个 lawful 嘅 arrest 噶，即系佢系俾警察 detain 啊，佢唔系俾咩神秘机构 detain 咗啊。咁当然警察好似唔好跟法律咯，或者佢唔合理嗰啲做法，咁所以就揾一个理由。咁咧呢个 habeas corpus 就总之你个官认为你合理就得噶啦。咁所以咧。就向个官咧申请呢个人身报灵，咁官啊俾嘅，咁其实俾咧，佢都因为都差唔多够48小时啦，咁而个最弊警察系话明唔放佢啊，咁话明唔放佢，咁个官认为咁你几时放啊？如果你话喂唔系我啲紧急嘅证据我要嘅，我要多过48小时嘅，咁有时都未必唔俾嘅个官吓，未必咩嘅，咁但系认为佢个唔合理啦，咁总有啲理由话佢时间太长啦啊。即系 detain 佢系冇需要嘅咁样，咁当然啦，你讲到黄之锋个 case 咧，我哋仲有啲观念系应该搞清楚嘅。嗱，就算一个人犯咗法啦，喺现代嘅人权观念咧，我哋都有一样嘢叫做合乎比例嘅。即系现代嘅crime and punishment 啊，即系犯法与嘅惩罚。咁你好似话喂，国情不同，我哋呢度不同啦，我哋有呢个法制，咁中国大陆里边系咁噶，个成日讲系自己有自己嘅法制。咁但系就算系咁，咁而家国际上即系学者啊等等咧，人权专家啊咁样，都普遍接受呢个咁嘅观念嘅，咁系合理嘅观念嚟嘅。即系咧，你比如有个人偷只牛，你冇理由枪毙佢，你话我国家唔得个特别咩？以前中国会嘅，盗窃都可以死刑嘅，即系1980年代啊，死缓或者死刑，好大件事啊！偷只牛咁啊死刑啊，咁可能嗰啲偏远地方偷只牛好大件事啦。咁但系呢啲情况咧，咁啊。变咗你话喂咁系唔合理喎系嘛。咁你嗰个观念所谓 proportional to, 即係甚至话行使个调查权或者行使嗰个公权嘅时候。咁你睇针对件事系咪一件合理地适用你要公权力嘅事。嗱警察查案呢好多时候乜都话有律师，咁其实律师系最好用嘅。咁往往就系呢佢有冇即系犯法即系你系咪话佢滥用权力。其实滥用咧，即系你技术啲，即系或者系专家啲嚟讲咧，就系、是、佢系咪一个 proportional 行使嘅权力？佢往往都系有权力去做嗰样嘢。咁最少你可以闹佢，喂，咁你过分喎、哦。比如佢守紧屋企咁样，咁我哋讲佢系好过分啦。因为你佢个 crime 咧最大件事系非法，即系集会啫，非法集会，咁你咪集会咪集会咯。你守紧屋企，乜鬼嘢都抄佢，咁咩事咧？你警察变咗滥用权力啦。呢啲咁行为，当然你慢慢可以追究嘅吓，有时就唔可以靠去追究嘅，即系实在追究得嚟都蚊瞓啦。咁所以咧，我哋要靠一啲即系快啲嘅一啲法律程序，同埋一啲强一啲嘅社会监察力嘅。其实就吓，咁、呢个程序当然啦，佢有咁多律师，咁啊即刻同佢申请人身保令，咁起码好似系赢翻一仗吓，咁都系重要嘅。即系基本上嗱，咁你又变咗咁睇咯，即系本来。人身保灵呢样嘢系攞嚟保护啲贵族嘅、啊、或者俾因为有啲人可能俾贵族困住啊，咁皇帝去救佢咁啊，咁样嚟嘅。咁后屘就变为咧，多数系啲政治难民啊，咁啲政府唔想留佢啊，咁啊想 send 佢走。比如啊，斯诺登咁当时系如果系政府 hold 住佢啦，准备交俾美国咧，咁样咁啊，任何人都可以去申请人身保护令，拎翻佢出嚟啊，认为咁样做即系可能符合政治难民嘅身份，或者佢可能有。政治庇护，咁你政府就冇研究过就 send 佢走啦，咁啊唔得。嗱，你明白，咁、那个用途又唔系咁咯，变咗系一种保护政治犯嘅一个工具。好啦，到今天喺香港发展出嚟咧，就攞嚟保护黄之锋呢一类人，即系咩咧？保护一啲咧，因为参与社运吓，咁、我哋喺个社会角度嚟讲咧，那个罪大晒有限，咁你唔合乎比例，即系你就算系针对呢啲人咩左交好嗰啲搞示威嘅，甚至我哋等人啦，呢几日走咗去吓。啊佔中有份去塞住嘅咁样嘅呢啲咁嘅人嚟讲，咁你冇错，你话喂你都系犯法，技术上你都系犯法，咁但系喂我哋犯嘅法系咪好严重咧？系咪好危害嘅社会咧？咁当然啦，即系你算系咩建制派，你都唔可以咁讲噶，系嘛？因为我哋只系做一啲抗争嘅工，即系行为啫，系嘛？咁你要告咪告咯，系嘛？我都如你告，咪非法集会咯告，系嘛？但系你唔可以因此话喂我告你，既然告你犯法，我就即系炒你家。抄你家甚至乎拉到你啊，乱揼你一身啊，咁即系你 变咗就咁就系唔合乎比例啊，唔 proportional 啦。行使公权力嘅时候咧，你打即系打古惑仔都唔啱嘅，其实就咁。但系往往系嗰啲情况咧，即系你会觉得系个道理好似好啲，系咪？因为佢对付嘅人系唔同。咁我哋良即系一般善良嘅市民咧，就唔应该用呢啲对付黑社会嘅手段嚟对付。咁呢个又令人混账嘅，系嘛？即系啲左交随便一个学历都高过你个帮板嘅，咁你做咩咁粗暴呢？系咪？咁第日吓，可能你教授啊、议员啊嗰啲咁样，俾你拉到，你都揼啊，乱咁揼佢啊，兜巴星佢咁样，当咗个古惑仔扮咁样。咁呢个社会，我哋觉得你行使个权力嘅时候呢，纵然你有啲保护啊，权力系相对系保护呢啲执法人员嘅，香港嘅法例即系唔系好尊重人权嘅。咁我哋都冇计嘅吓，一时三刻。咁但系呢，其中一个指控佢就系佢唔 proportional 啦，行使权力嘅时候。啊，咁呢啲咧，即系道理上咧，我哋要清晰自己嗰个辩论 argument 喺边度咁啦，吓。咁啊，至于占中呢样嘢咧，就呢几日就零零林林啦，系嘛？本人都应该睇我 Facebook， 我都身先士卒，即系去挨咗呢个，即系呢个烟雾弹啦，系嘛？唔系烟雾弹，系催泪弹，系。好多人都系嘅，可能上咗前线咁啊，影咗自己张相，我都影咗啦。摆上去话俾人听，我曾经冲击啊，我曾经集会啊，其实系犯法噶，哈哈，我读法律噶，我唔能够话俾大家听，咁系唔犯法噶，点解仲要连出嚟呢？咁样公民抗命就系咁噶嘛，唔系就去自刀 review 去争取，即系自己唔使即系有咩后果啊，免除刑事责任噶嘛，系嘛？佢要告咪由佢告咯，咁你一定要由佢告，你先凸显到个不义噶嘛，系嘛？由佢喷，系嘛？由佢放出嚟弹，索佢几下，咁你用呢啲行为去凸显嗰件事嘅荒谬性啊嘛，咁呢、這个所以就唔系话净系要避开啊咁样，或者系要唔想俾佢拉到，唔想坐监啊咁样，咁呢啲咧就唔系公民抗命嚟嘅。公民抗命嘅意思咧就系你系要自己去承受一啲苦楚，咁令到个社会咧觉得好过分啊咁样，从而咧逼佢改变嘅。好啦，咁啊，希望啊下个星期唔使讲啲咁令人费。即系费解嘅法律啦，即系唔高兴嘅法律啦，咁啊，讲咁多先啦，拜拜。